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早前话，未有把握取到足够的票数，阻止民主党传召证人。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40%以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非常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上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3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62点，跌698点，总成交金额923亿3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3.8，跌9.4；阿里巴巴201.4，跌6元；小米集团11.64，跌9.6；中国平安89.1，跌2.6；美团点评97.25，跌4元；盈富基金26.65，跌6.5。友邦保险78.4，跌2.4；中国移动64.7，跌2.9；中芯国际13.9，跌1.72；建设银行6元，系跌1.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8，英镑10.107，瑞士法郎7.99，澳元5.232，加元5.881，新西兰元5.057，欧元8.5537，每百元对港元7.13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3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7点，跌401点。港金现价报14,625元，升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78.67美元，卖出1,57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上桥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喺大埔林村有特别交通安排，而家林村乡公所路介乎林村乡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一段咧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另外所有嘅车辆咧都系唔能够由林锦公路驶入去社山路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好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利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一些感觉整换星迹去看，而歌声解开束缚。 1, 2, 3, 4, 5, 6, 7, 8 数动音乐。 1, 2, 3, 4, 5, 6, 7, 8 数动音乐。 每日去到3:00，是不是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到5:00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 揾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大年初六嘅呢個係回魂 live 咧， 係 啊，我哋請嚟有呢位嘉賓啊，馮允謙 ，hello， 係，想拜個年先啊， 好，喺度想祝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啦，同埋鼠年行大運， 啊，幾好啊， 佢真係唔係佢唔趁中式拜年啊， 係， 你講恭喜發財啊， 恭喜發財， 有鬼仔音啊，恭喜發財。 财啊， 财啊， 发财、okay, 啊， 系 啊。喂，但我哋都恭喜你，系啦、啊，因为出咗你张新嘅 EP 啦，系啦、啊啊、，Detour 系 Detour， Detour。喂，讲下呢、這个呢、這个点名系点解 啊 ？Detour 中文翻译就系、是、改道， 改道 系啦。咁啊，点解要改道？其实佢系同我嗰个碟名个主题系有、yeah. 即系有相关嘅。咁、啊、我碟个主题就系、是旅程啦。 嗯， 咁啊。我記得即係譬如講舉個例啦，咁你有時去旅行，你揸緊車，咁你原本係行緊一條直路嘅，咁但係可能係咁啱嗰日就整路啊，咁可能你要兜兜轉轉去行其他嘅迂迴路，先去到你自己嘅目的地啊。咁依個比喻其實都係一個比喻，可以係比喻緊人生嘅，譬如特別係我自己的人生經歷啊，因為透過依、這個。即係改道，可能你會係真係見到更加美麗嘅風景。咁、 啊 如果你唔行呢條路，就可能未必會見到呢個咁美麗嘅風景。咁所以係其實係比喻緊我自己的人生咯。 OK， 因為唔係個個都係條路都係咁直咁順利啊嘛。咁、 yeah, yeah, yeah, yeah, okay. 但係 it's not a bad thing， 係 係一個。一個經歷咯，一個 experience 係，同埋都襯翻你啲嘅歌啊，因為歌其實都講緊一個 journey 咁樣，即係好似一個旅程咁樣去到 plan 緊唔同嘅 singles 咁樣。咁但係呢個點樣係邊個改嘅？係阿謙， 係啊，陳永謙改。 陳永謙 ，OK， 係啦，哦係，佢都係一個 package 咁。 佢今次做音樂總監， 係 啊， 所以幫你度曬成個 concept 咁樣。 所有嘢 from MV 嗰條橋啊、揀歌啊、填詞啊、幫揾填詞人啊，各樣。都是他幫我做的。 OK， 因為先前其實每一次呢他都上嚟有介紹他首新歌的。 是。 是。所以呢 今次都 有。這隻碟呢是都有新歌的。 是。 是新的派台的作品。 是。 愛斯基摩人之吻。 是啊。 是啦。怎樣來的這個概念我想問一下。這首歌。這 隻歌的概念其實很有趣的。這隻歌是一隻很 warm, 很温暖的歌。 是。 情歌。但是我自己兩年前寫嘅時候，因為我自己嘅狀態係有啲 down 嘅嗰陣時，咁就於是寫咗一隻歌，咁所以嗰時唔係一隻開心嘅温暖嘅歌，反而佢係一隻比較我直接啲講得唔得？ 可以咧， 佢依一隻歌其實係講偷食嘅。 哦，係你本人啦，定係邊個啊？ 唔係。 咁絕對唔係，直接啲問啦， 絕對唔係啦。咁就其實係講其實我兩年前就拍緊拖嘅，咁我拍緊拖同而家嘅女友啊，而家嘅另外一半。咁嗰陣時佢係唔知點解，因為我屋企又冇咩嘢做啊。嗰時未有唱片公司，咁我喺屋企淨係做音樂，咁但係冇其他啲工作啊嘛。咁我喺屋企嘅時候就成日都會立亂諗嘢，我會見到其他人即係翻工啊，好早翻工啊，咁但係我見到女友就佢係好夜放工，嗰一個禮拜係啊，咁嗰個禮拜就好夜放工，我於是咧就覺得搞乜嘢？點解咁遲啊？晚晚約佢食飯都唔得嘅，係點有冇可能咁忙啊？係咁，我於是就立亂諗嘢，就寫咗呢一隻歌， 連續劇嗰啲劇情嚟喎。 系啊， 唔系应该港女身上先发现。 其实系啊，所以你一定我嗱嗰个一定要系你有嘢做，你忙咧你就唔会立乱谂呢啲嘢。咁所以我会建议大家，even 你唔忙都好啊，你要真系要揾嘢去做啊。 系， 咁所以你唔会立乱谂嘢。 但系你嗰时已经好忙下，又写歌又行山又成咁样噶。 都系嘅，咁但系我系都有好多嘅呢啲 extra spare time 俾我去諗呢啲嘢。 哦，你想問咩？ 你有冇同女朋友最後即係問點解你咁忙嘅咁樣嗰啲㗎？ 點解你咁夜翻嘅？有咁多嘢做咩？ 我會問佢點解咁夜嘅，成日都呢個禮拜咁忙咩？咁於是我寫完呢一隻歌嘅 demo， 我其實我填咗啲英文詞嘅，咁我俾佢聽啦。佢聽完佢就哦走，拜拜。係啊， 冇解釋冇聲啊。 佢走嘅意思即係 唔係唔係，即係佢即係佢擰轉 嚇，就行咗去啦， 就行咗去咯 嚇。咁即係咩？佢係嬲定係咩啊？定係？ 我覺得佢唔係好 care， 好慘， 無視嘅啫。 係啊，佢唔係好 care， 即係個 好慘 嚇咁。咁你 demo 詞嗰時係就係將你嗰時全部嘅心情啊、懷疑啊，就寫曬落去。 我因為嗰時係嗰一排寫嗰啲歌都係，即係譬如尋找白金漢都係嗰段時期寫嘅時間寫。咁我嗰時係真係係唔開心嘅狀態，咁於是就會寫呢啲咁樣嘅歌。 哦， 全部即係冚唪唥都係啲情歌。 係 啊。 OK， 咁但係你而家因為揀咗呢一首係變咗做一個係 sweet 嘅詞嚟㗎嘛？ 嗯， 係啦。咁點解揀咗呢一首咧？你係覺得咦佢有 potential 可以填啲 sweet 啲嘅 concept 落去嘅？ 其實因為其實通常啲人聽歌咧，佢哋最初一聽一隻 demo， 可能淨係聽，未必會聽啲詞，因為啲詞佢哋知可以改嘅。佢哋聽緊隻歌嘅情景，咁可能一聽完一隻歌，因為佢係六百拍嘅，咁我嗰時我加即係啲做 demo 嘅時候加咗啲鼓咧，其實嗰個聲咧比較係即係 R&B soul 啊。嗰一隻感覺係好浪漫嘅，反而咁佢就一聽嘅時候覺得唔係喎，一隻歌唔似呢一種偷食嘅歌喎，反而佢係幾 sweet 喎。咁其實阿林寶諗嘅，咁佢就於是就寫咗啲咁樣嘅咁温暖嘅詞啊。 如果你本身編得係比較 blues 咧，就似係嗰啲偷食啫。 我唔知 佢走咗 啊，有機會係嘅。但係因為原本佢哋公司其實唔係揀咗呢一隻歌，我哋原本揀咗另外一隻係比較快啲嘅、輕佻啲嘅，咁就唔係好啱時勢播啊。咁我係覺得其實係咪應該再諗咧？咁於是就我揀咗喺我嗰啲一批嘅 demo 就揀咗呢一隻，咁我覺得呢一隻幾好聽嘅。咁但係原本寫嘅時候，我冇諗話，會唔會真係出啊？我就係寫咗，因為佢呢一隻歌其實佢係好 western 嘅，好西方，好唔似廣東歌。咁所以我就冇諗到啊，咁就放埋一邊。咁阿謙就即係最終我俾佢聽一隻 demo， 佢就反而好中意咯。咁阿謙就話：喂，一隻歌 OK 喎，咁就 go ahead 咯。 OK， 兩年前嘅時候，本身係懷疑女朋友偷食， 係我好衰嘅。 而家變 sweet 啦， 係啦。咁我聽下今日馮允謙咧，就有佢現場演繹嘅呢個版本啦。係啊，咁啊，嗰位另一位 pianist 咧就係謙虛，就係同佢伴奏嘅。咁我將個成交俾佢兩個，有呢首 阿謙 say 個 hi 啊 ，hi， 愛斯基摩人之吻啊。 天花已半弯半拱，一屋也觉冰冻。一个人一张毡怎相拥？抹被被干等，你晚班结束归家，痛急速解冻。一个乘几班车多挤拥。抹被被 ，Can't you feel？转眼冬天早逼近 ，Though it's real， 就连鼻尖都很想接吻，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家居翘着双腿，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用掉可。你是开水，养分要我不混乱摄取。

好似嚇親佢哋咁樣。 仔咧做乜嘢？ 哥哥， 做乜哥哥要咁樣表達嘅方式咁大嗌嘅？要大嗌咁樣嘅？咁樣咿我咁樣。 因為僆仔未有一個概念睇，做乜嘢？唱歌唔係就係你有咩歌詞，我咪唱嗰啲歌詞。點解咁鬼多嘢含嘢？ 咁多嘢好嘈啊！哥哥可唔可以唔好咁嘈啊？ 但你 enjoy 係arrange 呢啲自己嘅 alleyway 噶嘛？ 我 enjoy 嘅， 所以變咗係譬如錄碟嘅時候等等，其實都係自己 design。 其實係啊， 呢啲 alleyway。 我覺得反而我哋 adlib 喺嘅，其實喺錄音室嘅時候 adlib 咧，就我錄咗好多好多次，我錄咗可能咁十幾次啊。 嗯。 咁每一次都唔同，因為有時你會覺得中喎，你依一即係可能譬如一隻歌，你後決係 ad lib 嘅，咁但係你要諗喎，你可能你有幾多嘅 bar 去 ad lib， 咁可能你依個 bar 做咗好多嘢啦， yeah. 你要聽一下其他後面嗰個音樂啊，即係可能依度有電吉他嘅 solo， 你唔好 ad lib 咁多，依度依度仲有鼓喎，即係你要知道邊度 ad lib， 同埋做嗰啲 ad lib 好唔好聽咯，咁所以其實都係要設計嘅，咁但係我係中意。live 嘅時候會加多啲嘢咯，有啲嘢係唔同咯，因為始終 live 嘅表演我鍾意佢夠 raw、 嗯。 你有時你做即係喺錄音室錄出嚟嗰個效果嗰個 product，、 嗯、 其實佢係好 perfect 㗎嘛。 咁、 yes. 有時太 perfect， 我都覺得可能 live 會好聽啲，可能有多啲嘢嘅唔同嘅元素咯。咁、 嗯、 我覺得係，我每一次表演希望係唱 live version。有多啲嘢聽， 亦都係 live performance 入邊係最珍貴嘅，因為每次都唔同咯。OK， 嗱頭先佢就唱咗係愛斯基摩之吻啦，跟住睇下佢將佢嗰啲 adlib 用入佢先前呢首派台嘅山卡啦，又係一個點樣嘅狀況啦。咁啊，再一次嘅時間就係交俾馮允謙啦，同埋佢今日嘅 pianist 謙虛。 山卡拉的不单多简单，你说下次去玩，下一年又会否有不单？大局能大变，幸运能逆转，光辉的霎眼会停电，活着亦随时流远。他千算万算，终归也遇险，难道你未来真的可见？明明好想去，怎可以再等？山卡拉多关卡也与你同行，等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气象路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过眼浮云还映足紧。足紧不敢说绝对，只肯说或许，开放这秘诀叫无惧。我若是长期潜水、想多了就退，退得了就退，人渐老乐园都不想去。明明好想怎可以再等？山卡拉多关卡也与你同行，等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气象路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来看的未抱紧，别遗憾。东京湾、波斯湾过碧滩，要看就要够狠。山卡拉有我同行，过眼浮云还映足紧。 想吻，怎可以再等？山卡拉开好花，怕你再沉吟。等等，我怕门牙会崩。目送真的爱，再遇原来是他生。趁着大门上打开，抽走你命运。来看的未抱紧，别遗憾。深水湾、浅水湾、狮子山，你以为定会等。生死轻衰也有时辰，你眼前人还青竹根。竹根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澳门新增两宗怀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患者包括一个51岁女护士，她在镜湖医院工作，今个月23号曾经接触已经确诊的病人。澳门卫生局表示，这个女护士当时已经按防疫的指引做足防护措施，今早出现发烧、咳嗽等的症状，现已送往山顶医院特别急诊作进一步检查，并已经隔离等候化验结果。另一个怀疑患者是36岁湖北男子，较早前已经入住黑沙青年旅社隔离，今早出现咳嗽症状，现已送往山顶医院特别急诊作进一步检查。有连锁药妆店表示，中午有大约2000盒口罩在其中4间分店售卖，每人限买1盒，多间分店外都有大批市民排队。4间出售口罩的分店分别位于尖沙咀、铜锣湾和旺角，其中在旺角弥敦道的分店中午12点之前已经派出500个手号，持丑人士之后陆续入店内购买。有职员提醒，没有丑号的人士不要再排队。未能够攞手的黄小姐表示，药房卖200多元一盒是太夸张，部分甚至没有独立包装，担心买到二手口罩，因此到场排队。她又说买不到都没办法，反问政府如何协助市民。新加坡政府据报由后日开始免费向全国130万个家庭每户派发4个外科口罩。新加坡海峡时报引述政府表示，后日开始大约520万个外科口罩会送到89个社区中心和600多个居民委员会中心，每个家庭会免费获发4个口罩，领取的时候需要出示身份证。报道又说，新加坡政府在过去9日已经向零售商发放500万个口罩，当局正是寻找更多的供应商，首要是再供应给医疗机构。新加坡目前有1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患者全部是来自湖北的旅客。香港仔发生谋杀案，一个54岁女子死亡，她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凌晨大约3点半接获一个56岁男子报案，指他的妻子倒卧在利民道一个单位内。警员到场发现那个女子昏迷倒卧床上，身旁有一盆炭，她被送往玛丽医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那个男子曾经在妻子房间放置一盆炭，警方以涉嫌谋杀罪将她拘捕，现正扣留调查，稍后将安排为死者验尸而确定死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早上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3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9点，跌773点，总成交金额1,040亿8,000几万。 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1.8，跌11.4；阿里巴巴200元，跌7.4；小米集团11.56，跌1.04；中国平安89.05，跌2.65；盈富基金26.6，跌7毫；美团点评96.65，跌4.55；友邦保险78.05，系跌2.75；中国移动64.7，跌2.9；建设银行6元，跌1.9；汇丰控股56.85，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08.85，瑞士法郎0.972，澳元0.673，加元1.322，新西兰元0.651，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7点，跌401点。港金现价报14,625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1.01美元，卖出1,58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嚟家都只系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龙尾去到近果栏。咁而喺新界西贡嘅普通道，跟住油麻埔一段咧，来回方向而家都系车多繁忙。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湾仔的天乐里因为有道路工程，现在天乐里前往轩尼斯道东行和马斯道的快线都是临时封闭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的两红桥底去深水湾，以及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莫莉啊，新年有咩餸菜係最適合一家人一齊食嘅呢？ 發財好事啦，魚蛋啦，蘿蔔啦，魷魚啦，通通都好似好好喎。 咁即係食盤菜啦，係咪？ 你又可以咁講嘅 Kitty。 其實新年食咩都冇所謂啦，最緊要都係一家人齊齊整整一齊食飯就最幸福啦。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幫你祈福。 多謝曬，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学界超声道，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农历新年特辑， 请嚟四位分别红具国际不同领域世界第一嘅香港体艺精英专访。 初八2月1日，游泳何思培 主持，钟杰良、张子欣。 2月8日，跳绳何楚婷 主持，钟杰良、黄晓莹。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继续翻嚟呢个大年初六啊，三点半之后嘅苏迪两幕啦，我哋今日嘅嘉宾系冯允谦 ，Hello， 系我， 系啦，咁啊，头先系讲咗少少啦，即系佢嘅新嘅 EP 咧叫 Detour， 系 啦，咁啊，同埋即系讲咗佢嘅新歌啦，《爱斯基摩人之吻》啦，同埋头先都唱咗《山卡拉》啦，我每一次听即系听佢唱呢啲歌嘅时候咧。我唔知你有冇唱 K 嘅時候，你有陣時會覺得啊，啲歌手啲歌幾易唱啊，你就自己試一下啦。跟住你話哇，係讀唔到啊！你啲歌真係高音到一個點喎，都 係。其實我覺得今次真係即係點講咧，成隻碟我覺得係有突破嘅， yeah. 因為之前唱開嗰啲歌都冇咁高音，唔知點解係越嚟越高咁。嗱，有幾個原因嘅，之前唱咗一隻， 有原因啊， 有原因嘅，開個 PowerPoint 出嚟先， 係啦，嗱，咁原本寫咗隻叫 Full Moon Party 啦、 yeah. ， 其實 Full Moon Party 原本唔係寫俾我嘅，係、 嗯、 寫俾李文嘅 Coco Lee 嘅，咁、oh. 原本係寫嘅時候，阿 Tima 就有一個要求，咁佢就話，不如 要跳舞嘅咁樣， 唔係跳舞，佢話你唱嘅時候可唔可以唱翻女仔 key 啊 ？OK， 咁我就唱咗 Coco 個 key 啊，咁就係原本係。Coco and champagne got me so high， 原本係咁樣嘅。 哇、wow. ！ 咁就我唱咗呢個女仔 demo， 我覺得哇好高音。咁於是就啊俾咗 Coco 聽啦。咁 Coco 就覺得未必係好啱去唱，係啦。於是就冇用到啊。咁隔咗一段， 因為太高音， 去咗太高音高音。 咁隔咗一排咧， 隔咗一排就公司就问，哎阿 J 你有冇有冇啲快歌可以俾我哋听一听咧？ 系， 咁我拣咗一只嘅，咁嗰只反而唔系 Full Moon Party， 嗰只系系写原本系写俾自己嘅，系同陈夏威写嘅， 系， 但系于是呢一只最后尾系俾咗许廷铿嘅。 哦， 咁嗰只歌名我成日都唔识读，因为好长。 四书五经六七条， 我叫佢四五六四五六七八，系啊，个歌名我系叫佢四五六七八嘅， 因为呢个距离佢比较远，中国古筝系有啲距离。 咁我於是寫咗， 但歌手都寫得好，我覺得 嗰首歌我好中意嘅。我原本好中意四五六七八，我就俾咗我俾咗公司聽啦。佢聽完公司其實覺得哇，依隻歌好聽，但係太 J 風喎。依隻歌係太多人 expect 你會咁樣嘅唱法，同埋會唱依類嘅歌。於是就依隻收埋。咁佢話有冇其他快歌啊？咁我話都有一隻嘅，一隻係唔 sure 用唔用嘅。佢而家暫時好似 Coco 就話而家唔啱去用，但係唔知將來會唔會用啊。咁 anyways， 我哋就我俾佢聽啦。咁佢哋一聽佢話阿謙第一個反應，即係陳宏謙，佢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哇！依一隻歌好好聽喎、啊，好正喎、啊，就依只啊。咁公司都望住我，佢哋都話哦，都係依一隻啊。咁啊。阿謙就 make 咗一個 comment 啦，咁佢嗰個 comment 就係、是，不如你唱翻女仔 key 啊、 哦， 女仔 key 好聽喎、啊，咁、高音好聽喎、啊，我唔會估到馮允謙會唱咁高音喎、啊，你試下唱啊，咁於是就我望翻公司，公司望翻我，佢哋就岌頭啊，係阿謙講得冇錯，好啊，好啊，唱女仔 key 啊。 有冇一種 傲 佢唱 聲？唔係嘅，我覺得公司係知我 handle 到，咁所以佢就唉試下唱啦。 OK， 咁啱啱錄去即係入去錄音室嘅時候，去唱呢一隻歌，其實呢一隻歌係非常之難挑戰，因為真係未試過咁樣唱咁高，因為你成隻 係 成首吊住咁高咧，其實係辛苦嘅。咁但係慢慢就錄完呢一隻歌。我真係開始要出去表演啦， yeah. 就狂練咯。咁、 yeah. 狂練就開始慢慢，哦，都 OK 啊，都高音得嚟都 OK 嘅，人哋會明白嘅。咁但係最緊要 live performance 有多啲和音咯。咁、 yeah. 就係啦，咁就我覺得係多啲和音就會。把聲冇咁薄， 係咯，同埋即係好似富啲，即係 rich 啲，成件事咁樣樣。O K， 咁所以你即係聽佢啦，山卡拉又好高音啦，海斯基摩人之吻啦， 冇人之吻又係 高到咁樣啦嚇。咁跟住 full moon party 就直情話哇， 成首都喺上邊冇落過嚟啊！ 係啊係啊。 但你之前你咪做咗一個係EP 嘅 release 嘅 show 嘅 showcase 嘅，咁嗰次你一次過唱曬，有冇覺得就係哇要挑戰曬一次過唱曬咁多首噶咯就？ 其實嗰日好開心，即係我覺得反而，因為我係嗰種人係一定要做好功課嘅， yeah. 即係如果我準備好，我有信心唱咧，我就唔怕嘅。咁、如果冇準備，把聲冇 warm up， 我就會驚咯。咁、頭先好彩，即係唱咗嗰啲其他嘅歌 yeah, yeah, yeah. 有 warm up， 咁把聲開始係啦，係 warm 啲，咁所以可以。可以出去唱啲即係挑戰啲難啲嘅歌都 OK 嘅。 哦 ，OK， 所以佢已經成為係嚟緊啦，佢開咗一個新嘅 category 噶啦。即係咧每一個年代咪有啲唱歌唱比賽咧，唔係嗰啲即係 show quality 嘅歌嘅。 啊， 馮允謙可以跌落嗰個 category 嘅。係 啊， 首先你要 key 夠高啦。第二有好多 ad lib 啦，即係你又有 groove 啦。 系啊，我推介大家 challenge 咗呢个爱斯基摩人之吻呢一只歌，同埋 Full Moon Party。 山卡拉都好难啊，其实 都难， 系啊， 同 埋你如果你系要即系计自己写嗰啲啊，譬如爱斯基摩人啊、Full Moon Party 啊呢啲，不如你就你知道自己去到嗰度，但系有阵时咧，你会好熟自己嗰个 range 啦， 系啊系啊。 咁但你係咪刻意有時會自己就係我 challenge 自己個 range 可以去到幾多嘅？你有冇呢啲心態㗎？ 我唔會特別會，因為嗱最緊要係我寫一隻歌嘅時候，我覺得係好聽咯。 Yeah. Okay. 我覺得好聽就夠，就 okay. 即係未必要話、yeah. 哎呀要好低音，要好高音，要挑戰乜嘢？我又唔係嘅，即係可能我自己寫啲歌，我要明白我係可以挑戰到個 range 咯、但係你寫俾其他人，你都要 make sure 佢個 range 係喺邊度。可能你寫咗佢哋覺得好聽，但係唱唔到咁點算咧？咁、所以我覺得係要慢慢。即系慢慢咁样去摸索。 OK， 佢公司嚟紧会开始就系问你仲有啲咩歌系写俾啲女歌手嘅， 攞声出嚟听。 呢个时候将个时间咧就交俾阿冯永谦啦，同埋谦虚啊。今次阿追风姐会弹埋吉他嘅，有呢个 live version 嘅 Full Moon Party。 喧哗作乐。有个沙滩派对，无问肤色一起浸海水，饮酒介绍，懒理彼此过去，行乐要趁着月圆，谁大笑踢着腿，然后呜，东西只不记得，来吧呜，喜欢感觉刺激，没有先生对我行刑，没有小姐对我挑剔。一万几个新角色，一万几次失忆，听一首快歌，忘记苦难，忘记伤疤。DJ 打的快歌，题材不限，疯癫的过一晚，个个舞照跳跳到散，跳够再去玩，直到听朝再按前程歌。作浪，这里不分你我，文艺之青一起看烟火。天一光耳目众多，即刻偷偷咬耳朵，月色之中卷进漩涡。然后呜，身份开始很记得，爸爸呜，怎么一片瓦砾，没有山峰对我同情，没有港湾。珍惜，我想要一个新角色，想永久性失忆。听一首快歌，忘记苦难，忘记伤疤。DJ 打的快歌，题材不限，疯癫的过一晚，个个舞照 跳跳到想跳够再去玩，直到听朝再按前程多难。听一首快歌，忘记苦难，好好的过一晚。明月圆缺地形变幻，孕育出一百种混蛋。余生是一堆慨叹，趁今晚有得玩，是喜不甘。听一首快歌，忘记苦难，忘记伤患。DJ 打的快歌，乱跳一餐，即刻跟我作反。 我哋头先喺隔篱就讲紧，系咪成个访问都系咁做啊？ 好高啊！ 系啊，曾志伟嘅歌。 其实我想问，曾志伟唱歌系咪都咁高音？ 喂呀， 我真系唔知道、啊。 我想知嘅， 米奇老鼠就系咯。 但我觉得唱得咁高，但系你唔觉得哽咽咧？系好难，同埋你觉得好听系好难。 系啊，同埋我想话 keep 住嗰个位，但又唔破音都好难嘅。 所以系犀利 嘅 件事。 多谢多谢， 劲啊 ！Thank you。 系啊， 好想同佢唱 K 啊，你唔觉得？ 系啊，我唱 Take 一首。 嗱，头先三首歌咧都系喺阿 J 峰佢嘅新嘅 EP 入边嘅， 冇错。 系啦，但今日佢都拣咗另一首咧，佢几喜欢嘅歌。咁同埋因为今日咧系呢个年初六啊嘛，咁、我哋唔会逼佢唱嗰啲贺年歌啦。 喜气洋洋， 拣一首即系阿 Warm 嘅你觉得系正嘅 sweet 啲嘅歌咁样，今日介绍话俾我哋乐迷咁样。咁啊，你拣咗一首咧，系都系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都系唱 R&B 啊嗰啲美国嘅一位年轻人嚟嘅。 系佢呢个歌手，其实我欣赏咗佢都好耐时间。 佢叫做 Mac Ayers。 Mac Ayers。 Yeah。 因为首先讲下《爱斯基摩人之吻》呢一只歌点解会出现，因为我系嗰段时间唔开心之余，我其实我听紧好多啲。R&B 啊，啲 blues 嘅歌啊，咁有一個歌手我欣賞就係 Mac Ayers， 同埋另外嗰個就係 Bruno Major。咁因為佢哋真係佢哋唱呢啲歌，佢哋係真係好入好入心啊，同埋即係好似係佢哋個 groove 啊、各樣啊、音樂啊、個 voicing 啊，係所有嘢合埋係真係嗰件事係好正，咁所以因為佢哋啲歌。是真的影響到我去寫一隻歌，所以我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這類型的這樣的歌。 是 ,OK。但他這麼多首作品你選了一首叫做 Easy。是 的。 為什麼會選這首呢？ 因為他的 message 都很 sweet 的。他的歌就是說其實我一個人是難，但是愛你不難。我們那個 connection 那個默契我們很夾。是。所以他這隻歌是一隻很 sweet 的。其實他那段是I can say that loving you is easy. Yeah. I don't need to prove a single thing. Yeah. 即系我唔需要去系啦证明啲乜嘢。 Yeah. 你知我爱你，你爱我，咁咪得咯。 哦， 系啊。咁我见到今日系系啦，新年咁想同大家有一隻开心啲嘅歌。唔系因为我唔记得咗初几多，所以。今日初几多啊？ 初六啊！ 系今日初六 ，sorry， 想同大家分享一只开心啲一个情歌。 我想讲，佢真系好乖，你明唔明？嗰种好乖就系、 是、你好想等佢拜年 系 咪？ 系啊，就系、是、嗰种咧，即系喺长辈面前拜年啦，但系对唔住又唱唔到迎春花，但系三叔哥我唱呢首俾你听。都好聽啊！咁樣 嗰種。喂，咁但係如果嗱，而家喺年頭啦，就出咗你呢張新嘅 EP Detour 啊。咁今年嘅音樂上面有冇一啲嘅計劃啊、planning 啊咁樣咧？問傅允謙嘅話。 其實我自己一直都是想做一個個人的 solo show 嘅， 係啦， 係啊，因為出道咁耐都冇，咁但係而家因為都係新年，咁未有時間同公司坐低傾，因為最近都係宣傳緊自己隻新 EP 啊 Detour， 咁所以完咗，我都希望有啲時間去傾今年嚟緊個 plan。咁我希望音樂之餘，我都想做多啲嘅其他嘅工作，譬如拍下戲啊、拍劇啊、做下 MC 啊，我覺得好玩嘅，因為之前真係 focus。淨係音樂，所以想試多啲嘢嘅。咁但係主要啲歌嘅 quality 一定係要高質素 咯。我好期待睇佢開 show。 我期待睇佢做主持啊！你想主持咩節目啊？ 旅遊。 好酷！ 旅遊節目，因為我之前我有做過旅遊節目嘅，我去過台灣啦，我又去過紐西蘭。 系， 咁所以我都想试下。 本身你应该食住呢一张碟，就顺便一次就做埋一两。 系咪啊？系啊， 本身都系讲有少有旅行嘅感觉噶啦。 系咯，如果有人想 sponsor 我一定会做。 系咯， 可以揾我噶。 八年嘅时候同啲细叔伯倾，佢有冇兴趣去 trip in？ 想 sponsor 我嘅 travel program 啊？咁样。 因为嗰日咧就我哋就有公司嘅聚会啦。咁就我啲经理人就好好啊，佢送咗一个 gift 俾我。 OK， cool。 咁我就话哎呀好啊，有个 gift 啦，而家又出埋呢一只旅程嘅碟啦，可以喺机上即系上面机又听啦。咁但系哎呀，有冇人想送一张机票俾我咧？ 唔系，其实咧，你知唔知同事送呢个 gift 俾你系话？摸下好啦，你冇得去旅行，冇得做嘢， 繼續做嘢。希望你今年嘅係今年咪逆馬亨通啦，係啦。 呢叫 唔知點解咧，即係有旅遊運啊。 哎呀，我都 OK， 係啊，我要行大運啦。 頭先 rehearsal 嘅時候咧，佢唱呢一首係阿 Mac Garris 嘅呢首 Easy 咧，就係佢個 Elip 係好精彩，係啦。咁我睇下佢而家 live version 嘅時候，又變咗另一個點樣嘅版本啦。 冇錯。 咁啊，今日都係曬馮謙啦 ，thank you， 同埋再一次恭喜你出咗你嘅新嘅專輯，係啦 ，thank you，OK，thank you，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新年行大運， 好啊， 好啦，多謝你，拜拜， 拜拜。 Oh, you heard what they say. Oh, the more thing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Ain't that a shame? I've been good for some time.I'd be lying if I said that you ain't on my mind. Been trying to give it some time. Feeling like I'm running away. Never had the chance to say, I can say that loving you is easy. I don't need to prove a single thing.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I guess you got under my skin. Yeah, I put all my cards out on the table. You ain't never gonna show your hand. I would rather hold you close than try to understand. Morning sun, morning high. Oh, I think this haze is for now my best disguise. No need to think about why. Oh yeah. What you say, starry eyed, how you love to smile and watch watch the clouds recede. Don't need to think about why. Yeah, feeling like I'm running away. Yeah, never had the chance to say. Yeah. I can say that loving you is easy. I don't need to prove a single thing.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I guess you got under my skin. Yeah, socking something again on the table. You ain't never gonna show your head. I would rather hold you close than try to understand. I can say that loving you is easy. And I wanna say that there ain't nothing in this world, ain't nothing in this world, baby. I would rather hold you close than try to understand. 晚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上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41点，跌718点，总成交金额1,180亿4,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3.6，跌9.6；阿里巴巴202元，跌5.4；中国平安90.55，系跌1.15；小米集团11.8，跌8毫；美团点评96.7，跌4.5。盈富基金26.65，跌6.5；友邦保险78.2，跌2.6；建设银行5.99，跌2毫；中国移动64.55，跌3.05；汇丰控股56.75，跌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10.1，瑞士法郎7.999，澳元5.228，加元5.879，新西兰元5.054。欧元8.5589，每百元兑港元7.13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294。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7点，跌401点。港金现价报14,655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0.9美元，卖出1,581.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啦，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轩尼斯道，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波斯富街去礼顿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嘅交界嘅慢线啦，同埋轩尼斯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快线都分别要临时封闭。另外喺新界方面咧，元朗深湾路要做道路维修工程，介乎天悦路至到流浮山回旋处嘅一段深湾路临时封闭，沿住流浮山路去尖鼻咀的车辆是要改道行驶的，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葛亮红桥面方向去深水湾，以及西九龙走廊南昌村方向去旺角。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些，身体健康些，心情都靓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子豪哥成，我哋 Give Me Five 为听众抛宝碟祈福，知唔知最紧要系乜嘢？ 当然我知，最紧要有力。 啱唔晒？有冇宝答？ 抛宝碟最紧要梗系个宝碟啦。 使你讲咩？最紧要其实系里面嘅祝福啊嘛。 咁祝咩啊？ 祝各位听众一家平安，笑口常开啦。 点啊？咁交俾你抛啦，天意。 咁咪得唔得噶？ 民政事务局嘉年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佢哋嘅感受呢？小朋友嘅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哋试下同佢哋多啲讨论，话唔定会有新嘅启发。同儿童事务委员会一齐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同声同气，创未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点解爱斯基摩人唔怕冻？因为佢哋识爱斯基摩人识接吻咯。 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加倍，翘着双腿，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未曾伴侣。 被封闭是爱斯基摩人接吻的方式来的。今次 J-Phone 用这种接吻方法去表达好爱好爱好爱一个人。冻到在北极都无有怕。作曲是冯允谦，填词有林宝。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冯允谦《爱斯基摩人之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下午四点十分，骚动音乐的时间。一阵我们要连线去台北，了解一位台语歌唱得好好的女歌手。阿琼这个部分揀来第一首作品，来自卫斯的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了解中》，填词由林宝，作曲由夏威。 怎样是实际理解甜蜜故事，才明白才明白无用曲折，谁待我过于友谊，越令我想起某次情感的风险，伤害已忘记不已，年来共你那样发展，现时亦不知还未了解。 着你，我没法了解想欠什么，无疑论你与我双方都肯定有了最佳的答案，分间时间多准确，最了解一个 韦斯主唱歌曲名称叫做了解中，首歌讲嘅就系想喺一段爱情关系当中咧，我哋都系会有好多嘅担心嘅，就都希望可以了解对方多少少先决定系咪真系决定爱下去啊！ 苏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苏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要去台北，咁咧今日同我哋连线嘅系兔兔啊，兔兔你好， 你好，香港朋友大家好。 其实好期待今日嘅连线咧，系因为兔兔同我哋介绍过一首台语歌，吓、啊，咁我又有机会去学下台语啦。同埋呢首歌咧，即系听闻咧，都系同呢个女仔嘅一种坚毅啦、成长啦当中咧好大嘅关系嘅。所以咧要交时间俾兔兔先。第一件事，我哋学咗嗰首歌嘅歌名先啦。咁呢首歌嘅嗰个歌手个名咧叫做李千娜，姓李嘅李千娜小姐啦。问下兔兔先，今日想介绍李千娜呢一首歌可以点样读啊？ 哦，这首歌他的歌名叫做《查波金娜》，也是他的最新的专辑。 嗯， 对。然后《查波金娜》在国语来说，他的意思是女孩子的意思。 有分男女吗？有没分男的女的？ 男的是查波，女的是查波。 OK， 男仔就是查波。女仔就系杂魔，咁我哋今日学嗰、那个或者嗰首歌讲嘅系女仔，所以就系杂魔。 对，很杂魔囡啦，他在讲女孩子这样子。 OK， 系讲个女孩子嘅一个故事啦，咁由歌名入边嘅系台语女仔嘅讲法啦。好，男仔同女仔真係好似啊个发音。咁跟住之后呢，头先兔兔都有同我哋讲到啊，呢一首歌其实讲緊女人坚毅嘅故事，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呢？ 他在讲说女生北上，就是很多应该讲说，我相信在香港也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会有一些地方是比较都市的、嗯、然后有些地方是比较乡下的、嗯、那许多人必须要离乡背井、嗯、然后必须要北上，要像台湾的状况就是要北上工作嘛，像我自己本人就是、嗯、就是他在写北上工作女性的共同的心情，而且这首歌它是跟萧煌奇老师做合作的。 嗯，头先讲到呢件事咧，我谂台湾咧个情况就会比较明显啲嘅，可能即系大家觉得最发达嘅地方就应该系台北噶啦。咁于是乎咧，咁大家都会好积极咁样去台北揾呢、這个工作啦、发展啦。咁可能好多一啲比较乡下发展都冇咁好一啲地方啦，譬如台东啊，或者系其他啲南部嘅地区咧，就会向台北去。咁呢一首歌咧讲嘅就系、是、好多女仔喺台北自己一个人打拼当中努力嘅故事，咁同埋另一个亮点咧就系、是、李千娜佢第一次咧同呢个萧煌奇老师有一个合作，咁呢首歌嘅作曲嘅部分咧就系萧煌奇负责，咁两个人咧喺呢一首歌当中都有一个好好嘅一个化学嘅作用喺当中嘅。 亲像伊的彼一半，两个人遐尼好，行到尾无外靠，爱亲像撒文雨，情分啊这尼薄。头毛这油，命哪有这好？别人在乞讨。我为生活拼淡薄，一个人也好，也不甘愿看苦，因为我的笑面是我的苦衷，将阮的长头发粘在地头擦。无好的情 套套都有講到話，其實我喺好多一啲台灣嘅樂評嘅網站當中都睇到，大家近年對於李千娜嗰個嘅評論係好好嘅。可唔可以請套套幫我哋介紹一下呢一位台語女歌手邊啲好特別嘅地方呢？ 她其實是參加第二屆超級星光大道出道的，因为第一届最有名就是林宥嘉嘛，对，然后他是去参加第二届，然后他比较特殊的是他不光是只有台语，他其实也有出国语专辑，但是不知为何他的台语专辑卖的比较好，而且台语的那些气靠啊，怎么讲，那个口气，他叫气靠，就是那个声调那个口气，他其实在台语的诠释上还蛮棒的。那他最特殊的一点是他是为在台湾少数有入围金钟，有入围金马，也有入围金曲奖的一位艺人，对，他是三金都曾经入围过。对，那他去年也很有趣的是，他有主持第54届的金钟奖，就是有跟另外一个主持人洪昌明主持人去做搭档的。他确实是一个很难得，就是三金都有拿到的一个女歌手这样子。 OK， 是一个很全方位发展的女歌手来的。刚才有讲到话呢，其实她是第二届个歌唱比赛出身，第一届大家很记得其实是林宥嘉，咁李千娜呢就是第二届的冠军来的。咁更加令大家觉得即是李千娜很值得被关注的地方呢，就是她是一个从一时间入围台湾金钟奖，即是关于电视上的电视节目的一些的奖项啦。咁同埋是金曲奖同埋金马奖啦。金曲同埋金马就唔使介绍啦。咁其实喺咁嘅情况底下，他是很少可，即是无论是电影啦、电视啦，或者是歌曲表演方面，都是可以得到即是台湾称三金的这个的认同的一位女歌手。我很后生，但是她很唱得出台湾歌那种即是有少少怀旧、有少少复古的那种的腔调。于是乎这件事都真的成为了李千娜这几年很受到大家重视、很受到大家关注的其中一个原因。 家伙把人买一套，我为生活拼淡薄，一个人啊好也不甘愿花我苦，因为我的笑面是我的苦笑， 请兔兔讲下，即系头先都有讲，兔兔都系一个去咗即系台北工作嘅一个人嚟嘅。咁其实呢首歌好感动到你嘅嗰个位喺边度咧？你觉得？ 他这首歌他是有从一开始年轻的时候的描述，他从17岁开始，就是在人生可能最青春洋溢的时间点，北上来台北工作，然后面临到现在，可能其实20年过了，我们到30岁这个年纪，他这首歌叙述的时间点刚好跟我还蛮雷同的，因为我是 18岁、嗯、就是考上台北的大学来台北念书，那念书之后就一直都在外面，从大学研究所到工作都是在外头工作的、嗯、所以其实这几十年中浓缩在里面的一个心路历程这样子。 系，咁头先套套都讲到话咧，唔单止系讲中自己故事啦，歌曲当中描写个年龄嘅阶段同自己都系好接近嘅，即系可能17、18岁就离开屋企啦，咁去咗台北，咁然之后再去到由黑色头发啦，去到白色头发啦，即系可能已经30几40岁，已经喺台北自己一个人生活打拼咗好耐，咁其实呢个过程当中喺歌曲当中有讲到嘅，所以今日咧拣翻啊李千娜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又要问翻图图，你首歌点样读啊？ 扎摩坚啊， 系啊系，冇错，扎摩坚啊嘅呢一首讲紧女孩子嘅歌。咁喺度多谢晒图图先，我哋之后再见，希望大家都生活愉快，拜拜， 拜拜。 我拖着行李在原地不动，紧抱着你眼泪无处躲，又是不是不爱？但谁说什么，只叫让彼此痛热。每年生日都送一个承诺，说让我幸福不再难过。现实在突闯，却不停搅和，未知的选择分手。想过头，泪会流，彼此到够够，至少在乎过就会拥有些什么。能不能说好爱自己更多？能不能说好不脆弱生活？时间经过成长以后，还是到够够，回到最初约定时候的。 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打勾勾，即是勾手指尾咁解。 我会微笑祝福过去的那个我。 自己曲词啦，咁头先都讲到啊，喺佢讲嘢嘅时候，尤其是唱台语歌啊，个语调入边咧，好有即系嗰种老台湾先唱到嗰种嘅腔调啊。之后我就谂到呢一位台湾香港嘅男歌手，记得上次嚟嘅时候都话啊，佢讲嘢咧同佢年龄咧好唔衬嘅，好老积。 今天很想话事，对抗你的命令行事，可不可主动地和你对峙？一亿3000件事，照顾当本分极容易，不需天天特别提我兑现。 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是你一纸记接在转车过海，但我要你听一次我说不的气概。今晚不想道别，但令于家内做何事，导致首先比乱前要挂住。可否加点热烈，爱上了感冒被人治，想起这心软便由你应验。知道了知道了，我越敷衍，知道了知道了，你越差遣。我有我计划吧，你说三点钟好见你，你要我照出版，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 佢系洪家豪啊，红爷啊，最新派对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说不可以。依家翻嚟继续有骚动音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在社交网站表示，不应该误信外科口罩洗完蒸完可以再用的谣言，所有外科口罩都是即弃式，除低之后要对接，弃置在有盖垃圾桶内，然后清洁双手。中心指出，使用完的口罩表面已经沾染病菌，不可以代起作用，而湿的口罩会影响效用，呼吁市民千万不要随便相信网上并非可靠来源的讯息。民建联议员蒋丽云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上查询可不可以在家中以100度水温蒸热口罩消毒。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表示，外科口罩只能够使用一次，不能够重用。警方表示，有别有用心的人士再次在网上发放假消息，指各区警署会向市民免费派发口罩，又指政府将会派发大量的口罩给警察家属。警方澄清绝无此事，呼吁市民切勿误信假消息。澳门新增两宗怀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患者包括一个51岁的女护士，她在镜湖医院工作，今个月23号曾经接触已经确诊的病人。澳门卫生局表示，这个女护士当时已按防疫指引做足防护措施，今早出现发烧、咳嗽等的症状，现已送往山顶医院特别急诊作进一步的检查，并已经隔离，等候化验结果。另一个怀疑患者是36岁的湖北男子，较早前已经入住黑沙青年旅社隔离，今早出现咳嗽的症状，现已送往山顶医院特别急诊作进一步的检查。在台湾，蔡英文总统说会加强管控防疫物资，应对武汉的新型肺炎疫情。至于台湾民众关心的口罩问题，蔡英文说年假之后会逐步恢复生产，每日可以生产420万个，政府相关部门会统一采购、调控、定价，并且追踪口罩产量和存货，确保岛内供应供求的情况，并且会严格侦查囤积和抬价等的问题。针对疫情对经济构成的冲击，蔡英文说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应对，包括稳定股市和汇市，减少短期心理因素冲击，辅导企业做好防疫，对受冲击的产业提供纾困措施等。他又慰问在防疫前线的各部门人员。日本增至11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在第一班从中国武汉回国的包机上，3人确诊感染，当中2人无病征。内地央视就报道，载住210人应从武汉抵达东京的第二班包机，机上9人出现咳嗽和发烧等的症状。日本厚生劳动省说，首次在国内发现无病征的确诊感染者，暂时未知有关病人会不会成为感染源头，不能够否定这种可能性。 日本政府内阁今日通过成立以首相安倍晋三为首的对策总部，并且召开首次会议。外国官房长官菅义伟说，现阶段仲有大约300人希望搭包机从中国回国，正是探讨以东京都内的警察大学等的政府设施暂时安置和隔离之后回国的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日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49点，跌711点，总成交金额1,243.9亿元。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5元，跌8.2；阿里巴巴201.8，跌5.6；中国平安90元，跌1.7；小米集团11.76，跌0.4。美团点评96.85，跌4.35；盈富基金26.65，跌6.5；友邦保险78.3，跌2.5；中国移动64.6，系跌3元；建设银行6元，跌1.9；汇丰控股56.7，跌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8.85，瑞士法郎0.971，澳元0.673，加元1.322。新西兰元0.65，人民币6.937，英镑兑美元1.299，欧元兑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7点，跌401点。港金现价报14,655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1.68美元，卖出1,582.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来的交通都是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处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果栏。今次又提翻大家啦，喺大埔林村有特别交通安排。而家林村乡公所路介乎林村乡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一段咧，都系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另外所有嘅车辆都系唔能够由林锦公路驶入去社山路，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嘅流虹桥底去深水湾、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得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安排小休，同埋多啲做伸展运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感高峰，肺炎疫情，香港电台为你送上健康福袋。 注意个人卫生是第一步，勤用碱液洗手，洗手嗰阵咧要注意清洁手腕、指罅、指尖等等。 唔方便洗手就暂时用酒精搓手液代替。 打一次或者咳都要揞口，如果有发烧就一定要尽快睇医生。 对抗疫情靠大家一起努力。香港电台祝大家鼠年健康。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仲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博奕森，你觉得波城是不是笋盘呢？ 你啊，你可能会被人觉得好像有少少花心，好懂得哄女仔那些，真没什么安全感啊，令到人家觉得。

着你。如若打搅到你，唯有对不起。 星你考咗个4:44， 还是应该将爱情处。 管理胡鸿钧有句新的呢首派台作品，可以话是一个现在式的一首作品嚟嘅，没身份妒忌。至于跟住嚟呢首作品咧，就是一个过去式，要学低放低一个人啦。 世上偶遇也是重遇，要是这样孤独又何不专心著书？情感卡糟蹋都。有次痊愈，拼命爱下个，但为何伤口不退愈？情人不该比较新旧，计赢或输，为何又拒绝同住？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都。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对，可是错，何苦还要委屈？却又为谁争这安慰奖？无非很想你想念我善良，我被背叛没法扮原谅，要扮伟大却又未如我想象那样。失恋仿似心脏中倦内伤，无能力呼吸形象，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都可，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是未能面对，可是错，何苦还要继续高估我？正如回忆时日无多，我放下你却未放低谁么？痛恨你已受伤好过，趁仍旧有力气，宁愿痛苦能够证实相恋过。 林家谦有句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拼命模样》。忘记一个人咧，系同时间玩嘅一场嘅比赛嚟嘅，成长都系。跟住我哋有吴业坤有佢新嘅派台作品，《玩具成熟时》。 成熟时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时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对，成熟时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

stay with you， 等待着日出，不想说多累多辛苦，总有人会知足。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卸下无助的地步。 跟你 JJ 最新的作品， 长长的黑夜的道理还安然多久，闪烁日光灯，原来它就是种烟火，感觉到的春风夏雨隐藏在双眼，就这样迎接着阵雨，最冷的天 唔单止歌手，任何人都系啦。有啲事情当你唔太清楚嘅时候咧，就真系唔好太多嘢讲。 总有人会知足， 但系你可以选择做好自己嘅本分。例如 J J 咧，佢觉得自己最擅长嘅就系写歌同埋唱歌，于是乎咧就有咗呢一首创作。 害怕不再舒服，阻碍就算更迭。 最新创作歌曲名称叫做 Stay With You， 就是为前线的医护打气。除了为前线医护打气之外，都再一次提醒大家，只要我们做好个人卫生的防护，是可以减轻他们工作上的负担的。新加坡男歌手，歌曲名称叫做《排过的队》，送俾大家。 how everyone thinks they know the way. Yeah, yeah, yeah. 我想做一场梦，自己彻底痊愈。So 困难的经历成长一定会。It seems like all we do is hurting. Ooh, 不得没人猜，不再迷茫摇摆。Oh, 丢掉再出来。 波男歌手向阳的作品，歌名称叫做排过的队，他就排队等出歌，香港人就排队买口罩啦。但是都希望大家不要难为店铺的员工或者老板啦，因为大家都知道问题呢真的不是他们身上。